Je vous montre des objets, c'est à vous de me montrer où ils sont placés. 我而家俾啲物件你睇，你要用手指翻俾我睇。我而家俾啲物件你睇，你要用手指翻俾我睇。 Montrez-moi où est l'enveloppe. 你用手指个信封俾我睇。你用手指个信封俾我睇。 Montrez-moi où est la clé. 你用手指条锁匙俾我睇。你用手指条锁匙俾我睇。 Montrez-moi où est le rasoir. 你用手指个梳刨俾我睇。你用手指个梳刨俾我睇。 Montrez-moi où est le verre. 你用手指个杯俾我睇。你用手指个杯俾我睇。 Montrez-moi où est le crayon. 你用手指支笔俾我睇。你用手指支笔俾我睇。 Montrez-moi où est le téléphone. 你用手指个电话俾我睇。你用手指个电话俾我睇。 Montrez-moi où est la montre. 你用手指只表俾我睇。你用手指只表俾我睇。 Montrez-moi où sont les ciseaux. 你用手指把铰剪俾我睇。你用手指把铰剪俾我睇。 Montrez-moi où est le peigne. 你用手指个梳俾我睇。你用手指个梳俾我睇。 Montrez-moi où sont les lunettes. 你用手指副眼镜俾我睇。你用手指副眼镜俾我睇。